山出水晶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，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享受过提心吊胆，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。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，握紧就变黑暗，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。阳光在身上流转，等所有业障被原谅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， 人社部会同发改委等12个部门发出春节前致歉保质工作的紧急通知，指出因欠薪引发极端事件和群体事件要追责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国家安检总局公布第三批联合惩戒黑名单，涉及企业158家，责任人员169人，将实施联合惩戒。根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消息，遇难者名单墙上又增刻了20个名字。截至目前，名单墙上已经有10635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。环保部发特级函，要求煤改气未完工的地区继续燃煤取暖，以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为第一原则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消息，2016年中国创新指数为181.2，比上年增长了5.7%，创新成效进一步显现。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消息，11月末中国外汇储备31,193亿美元，连续10个月回升，诸多因素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。中国自主研制生产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通过首飞技术质量评审和首飞放飞评审，将于近期择机首飞。2020年冬季奥运会公布了3组吉祥物的候选名单，每组有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吉祥物各一个，最终候选作品将由日本小学生投票决定。 手摸出我的心疼，雪一片一片一片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我想珍惜，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。哦哦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我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 小的时候我们把父母当作自己心目中的守护神，可是长大之后却常常忽略他们的感受。我们以为父母的爱是理所当然，不需要铭记和回报，我们还以为父母不再需要我们的关心，甚至我们会以为父母永远不会老。可是当我们一回头才发现他们已经白发苍苍。这个世界上的思念有很多，纵然千言万语，最后不过都是想让你回家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又到年末了，但也要记得，有一种思念，是想让你回家。 本里也

怎样，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，我没能力遗忘，你不用提醒我，哪怕结局就这样，我还能怎样，能怎样，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，你从来不会想，我何必这样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北京市向因企业疏解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，为他们提供就业缓冲，最多可以领取13536元。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因无疗效存疑，浙江食药监局要求沙普艾斯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实验，并立即开展广告自查。国家发改委民航局近日印发意见，打造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，到2030年，天津将建设成为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。交通部发文促绿色交通发展，到2020年，大中城市中心城区绿色出行的比例将会达到70%以上，建成一批公交都市示范城市。民政部近日公布了征求意见稿，拟定慈善组织财产不得用于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，不得投资期货。今年的1月到10月，中国农产品进口额达到1028.6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13.9%，贸易逆差额达到43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34.9%。近期，北京、上海、成都、武汉等地陆续出台了新一轮的住房租赁方面的扶持政策，多家银行和房企也相继发布了租赁住房业务方面的发展规划。全球学生阅读能力排行发布，俄罗斯、新加坡分居第一位及第二位，中国香港排名由上次的第一位下跌到了第三位。 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，各自悲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九九经典随身听，下午的这个时段要跟你讨论到的话题是感动你的老情歌，你还记得最让你感动的情歌是哪一首吗？ 继续收到的这位歌手呢，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小刚。小刚周传雄踏入歌坛，原本是偶像歌手的包装，到了1998年，他开始用本名发表作品，逐渐展现出了他的创作实力。歌曲越唱越多，周传雄的名字也越来越响亮。而今我们知道他的代号呢，叫做情歌教父。他唱的情歌有很多，但是继续要听到的这首《坏感觉》并不是所有人都熟悉的。这首歌讲述了都市人的那一种寂寞和无助，尤其是失恋过后的坏感觉。 忧伤隐隐约约，快要下雨的错觉，失眠的人在游街，塞车逼的人崩溃，哭声稀稀碎碎，情歌的歌词太浓烈，我在繁华迷乱的街，倒藏了失恋的坏感觉。过去犹如梦一场，醒来时最心刺痛，等你的人不会动，何时该选择放手。就像把倾盆的雨呀，轻轻地想把淋湿伤心的恋人吧，埋怨的宣泄，无语的问天，寂寞的伤悲还裂成星星，就唱吧，失意的人啊，轻轻地唱吧，唱出雨街的落寞吧，眷恋的清醒，悲伤的终结，无人的黑夜，完全的释放坏感觉。哭声稀稀碎碎，情歌的歌词太浓，在繁华迷乱的街，偷藏了失恋的坏感觉。过去犹如梦一场，醒来时最心刺痛，等你的人不会动，何时该选择放手。就像把倾盆的雨呀，轻轻地想吧，伤心的恋人吧，埋怨的宣泄，无语的问天，寂寞的伤悲还裂成星星，就唱吧，失意的人啊，轻轻地唱吧，唱出雨街的落寞吧，眷恋的清醒，悲伤的终结，无人的黑夜，完全的释放坏感觉。

着你说不出口的誓言，那一刻我发现我有天经过你的身边，找不到你的视线。 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，要自己去奋斗和争取。不论结果是喜是悲，可以慰藉的是，你总是不枉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场。如果你有这样的认识，你一定会珍惜生活，而不会玩世不恭，同时也会给人的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能量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工作日又开始喽。这一周，希望你也和我一起好好努力吧。 疲倦，

方向秘密。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是一段难忘的回忆，记忆当中有哪些经典老歌是让你记忆犹新的呢？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周周。这个时段要说到的是感动你的老情歌。如果在你的心中也有感动你的情歌，欢迎通过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建立一个联系，关注经典九六九，回复你心中的那一首好听的情歌吧。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情歌里翻唱频次最多的一首了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，陈淑桦演唱的经典国语流行歌曲《梦醒时分》。这也是台湾唱片工业史上的首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《跟你说听你说》的主打歌曲，先后被庾澄庆、伍佰、林忆莲、王菲、梁静茹、周华健、迪克牛仔、高胜美等等歌手翻唱过。尤其歌词“早知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何苦一往情深”，这也是李宗盛直指女性情感的要害作品。来听陈淑桦《梦醒时分》。 伤心